也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1983年蔡琴翻唱的《不了情》，和后来蔡琴用爵士乐的方式来重新演绎这首歌不同，这个版本呢比较忠于1961年的原作版本。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力宏2010年18班武艺当中的一首抒情歌，叫做《需要人陪》。王力宏表示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是想反映都市人群当中的某一种心理特质，人前风光，人前热闹，人后孤寂的一种心理感受。每个人在特定的时候呢，都需要人陪。在你孤单，在你孤寂的时候，你需要什么样的人陪呢？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万物生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在王力宏的《需要人陪》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许佳莹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叫做 VIP， 就是当一个女生喜欢你的时候，她的那个 VIP 呢就是属于你的，她的 VIP 的座位呢是你的专属，小女生的甜蜜情感呢溢于言表。

窗台上的花陪着我洗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你已经不会再回来了。窗台上的花听我的梦话，像朵绽放着的伤疤，提醒着我其实放不下。可不可以带走你的花，可不可以给我个密码，让我打开回忆枷锁啊。你走吧，我不要再挣扎。可不可以带走你的花，可不可以让我别再想你在我手心写下的话，为什么始终没舍得擦。窗台上的花陪着我醒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你已经不会再回来了。窗台上的花听我的梦话，像朵绽放着的伤疤，提醒着我其实放不下。可不可以带走你的花，可不可以给我个密码，让我打开回忆枷锁啊。你走吧，我不要再挣扎。可不可以带走你的花，可不可以让我别再傻，你在我手心写下的话，为什么始终没舍得擦。说啊，你走吧，我不要再挣扎。可不可以带走你的花，可不可以让我别再傻，你在我心中写下的话，为什么始终没舍得擦。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快乐男声王栎鑫在当时比赛期间推出的一个单曲，2007年的，叫做可不可以忘记。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9年莫文蔚的一首歌曲，叫做爱我的人请举手。这首歌呢，可以表现莫文蔚除了在抒情歌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诠释方式，在这种类似百老汇爵士的音乐当中呢，也有非常自如自在的表现。 噔噔在噔啊噔，该发生的没发生，噔噔在噔啊噔，再完美也不完整，噔噔噔慢慢慢，噔噔慢吞吞，让美梦成真，快乐也不兴奋。失去灵魂的标本，噔噔慢慢慢，噔噔慢吞吞，十分一点成分不 you 在莫文蔚的《爱我的人请举手》之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杜德伟1997年《不走完美》当中的一首快歌。这首歌呢，同样来自小虫的创作。在之前呢，小虫已经为他创作那首著名的《拯救地球》。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一首《快乐快烧坏》。 If you got what it takes, 'cause I'm good as blood, and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se are the words. Choo choo train, choo choo car, fun time all night. Free your mind, you and I, 快乐快要烧坏. Choo choo train, choo choo car, fun time all night. In your mind, feel so high. Show me what you like, or maybe you take your time all night.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餐厅开业 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二十一世纪经济网消息，在12号，国家卫计委表示，第二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建议清单，包括红霉素等在内的40个在大陆境内尚未注册上市且临床急需的儿童用药上榜。此外获悉，政府拟投入数亿元支持国内企业研发儿童用药。大兴新闻网消息，16号上午，第16届北京大兴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在玉林古桑园拉开帷幕。据了解，安定镇确立了打造现代化临空古桑新市镇的发展目标，将以安定镇古桑园为基础，建设一个1.6万亩的古桑国家森林公园。此次桑葚旅游文化节将持续到5月31号，在此期间，安定镇将开展包括廉政戏曲节目专场演出、图书下乡惠民日、京津冀学生联盟书画民、玉林艺才展览展示在内的多项文化活动。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留声地带，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 抗拒，特别是 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 这是齐秦在1999年翻唱著名的《我愿意》，原唱是王菲，而作曲是黄国伦。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2年林良乐的一张专辑的同名的标题歌曲，叫做《温柔的慈悲》。这首歌阿桑曾经翻唱过，而作曲方面是著名的音乐人陈晓霞。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 海啸，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